在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康盘石女士诞辰125周年的今年，全国各地有370多个单位参观了七股革命史基地。据统计，对史基地的参观开始62年来，有人民军军人、各阶层劳动群众、青少年学生、海外同胞和外国人参观，其数共达2900万多人次。七股革命史基地是一个十亿深远的历史之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走学习的千里路返回祖国后，在这里培养了解放祖国的雄心壮志。我国妇女运动的卓绝领导人康盘石女士也在这里诞生并度过了幼年时期。